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有烦恼。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由张艺谋执导的全新观念演出《对话预言2047》第二季在北京举办新闻发布会。这一筹备多时的观念演出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据了解，《对话预言2047》第二季的主创阵容由来自7个国家的18支团队及个人组成。在传统艺术部分，不仅由木桶耗子、幽人神鼓、八部合音等闻名国际的表演团体加盟，还邀请了藏族的扎木年、壮族的坡崖歌书、内蒙古呼麦等非遗项目，用纯粹的艺术形式和科技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而整个演出的筹备过程长达1年之久。张艺谋说， 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每一个节目在全世界都是首演这样的一种形式，所以这种原创性本身是很费脑子的，不光是个1+1，张三和李四在一块儿就可以，他怎么样改变，怎么样融汇，怎么样呈现出来的效果等等，所以这些东西很费脑子。我们2047第一季演完以后，我们迅速地投入第二季的筹备，我们在全世界来物色这些科学家，物色这些项目，然后在全中国华人圈里头物色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其实是一个厚积薄发的一个过程。2047第二季是整整准备了1年，所以对我来说当然是一个特别好的学习的过程，它的学习的内容和复杂性比一个电影还要多。 据了解，对话预言2047第二季北京首演已经于本月25号开票，将于6月12号到14号在国家大剧院进行首轮演出，7月将开启全国巡演。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2018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精彩持续，近日国王歌手合唱团走进今日美术馆，让美妙的天籁之声回荡在艺术空间的无限可能之中，不断激发着听众的想象力。今年恰逢国王歌手合唱团成立50周年纪念，艺术家们热情洋溢的演出为本次公益演出增添了一抹亮色。寻根龚琳娜音乐教学法实践音乐会昨天在北大附中礼堂唱响，来自北大附中6所本校和分校的7支合唱团用合唱的形式演唱了龚琳娜曾经演唱的由老罗作曲的中国作品，由龚罗新艺术乐团担任现场伴奏。6月3号国家大剧院将上演春之祭梦回1913法国世纪管弦乐团音乐会，法国指挥家弗朗索瓦·泽维尔罗斯将率领由他创建的法国世纪管弦乐团以考古的方式重现1913年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首演时的音乐面貌。此外，乐团还将为观众奏响法国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与拉威尔的名作。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6月将再度和观众见面，带来20部84场国内外精彩演出，以汇聚古今戏剧人生为主题，展现古今中外多位戏剧大师笔下的人生百态。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京承高速进京方向黄岗桥到吉祥寺桥车辆行驶缓慢，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的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四了，今天我们要继续的跟大家聊一聊旧房翻新的话题。在周四的时候呢，大家也知道我们会聊一些跟居家生活空间里面餐厨这个空间相关的话题。其实啊，这个厨房包括卫生间这个翻新起来大家的问题还是挺多的。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来自于48块砖的薄献礼薄总，以及今天又带了一位客户来， 对， 我们的一位叔叔啊，这个家庭住址我大概跟大家说一下，不能说的太细致，不然你们一听节目听着听着就上人家里去了。现在叔叔阿姨都在我们直播间呢，没人接待你们啊。在西城区的月坛北街20号楼的李世平叔叔，欢迎李叔叔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大家好。 哎呦，这个中气很足啊。 对， 一看就是装修装好了，住的很愉悦。今天呢，我们会跟薄总还有李叔叔一起来聊一下旧房翻新的话题。同时呢，今天在微博上面我也很贴心的给大家放了一些翻新前后的图片。说到这个餐厨空间厨房，一定要到我的微博上来看图，好不好？今天我特地从薄总的朋友圈里边啊摘了一张，特别这个还是挺震撼的一张厨房前后的 对比照 啊。因为它这个原来的厨房啊，就感觉跟毛坯差不多， 都没法住，没法用，实际 啊，对，就是根本没有办法用的一个状态。另外呢，我也摘了一个，大概是看起来应该像是卧室，带阳台的卧室的一个翻新前后的图片。那么这样的翻新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今天我们还有什么样的福利在直播时段送给大家呢？赶紧到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微博跟我们互动，向两位嘉宾来提问，或者是直接想要知道怎么获得奖品的话，都可以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的微博了。好，在大家找我的微博来看图的同时呢，我们先请薄总介绍一下，这周因为又到周四了嘛，这周我们到周六的时候，也就是26号，很快了， 后天、 过完明天就到周末了，后天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活动，以及今天在一开始我们在直播时段要送给大家什么样的福利？ 直播时段开始还是老样子啊，大家只要在直播时间打400-665-8848，打我们的这个场位的咨询电话报名，到了周六上午到店的前30名客户都可以领我们价值100块钱的礼品啊。这个我们也准备了，就是购物小推车和工具箱啊，根据你家里情况可以随便选哪个都可以，这是一个到店礼。那个最主要的是今天给这周末啊，我们实际48块砖正式来北京已1年的时间了。那我们实际整个这个周末，我们整个办了第一届的首届的旧房翻新节啊，48块砖旧房翻新节。那这个翻新节呢，那我们会有几个，基本是5重好礼吧，5重好礼给客户回报。首先的话，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说是你到场签定金，那么会有签定金礼品赠送，啊，这个是送你一个健康枕头，啊，这个到了你到时候就可以看到。 到店定金礼。 定金礼啊，就是你交定金，这个单定金可以退的啊，这个不影响，但是礼品也就给你了，啊，还有一个呢是第二重礼的话，如果是到周六啊，你到我们现场参加我们的活动啊，你现场确定做了，那我们交2000，可以未来工程款给你结4000，啊，实实惠惠就给你2000抵4000，优惠2000，啊，这个活动， 定金翻番的一个， 这也是我们这最近半年之内最大的一个优惠活动了，啊，应该比之前上周几周都要实惠，因为这个旧房翻新节也是我们首届举办的，所以力度要给客户回馈的实惠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老房子要有拆除的，那我们拆除呢，这次如果是你赶着这次的活动，我们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只有30个名额啊，也是为我们整个五月底整个我们会有公司有一个整体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冲刺，也就是说你的拆除所有的项目都可以给你打5折啊，你比如说、 就是、旧房要拆除的部分， 对，你比如说墙皮铲墙皮啊，包括拆除一些柜子呀、啊、拆除一些卫浴啊、洁具啊、厨房啊这些东西，正常的话你比如说平时你要如果说拆除算下来花5000，那你这今天定就花2500， 嗯， 啊，这个是实实在在的能给你减钱的 拆除费对折， 拆除费对折、嗯、还有就是墙皮的基础处理费也是5折起啊，就是墙壁的底层处理， 嗯， 啊，因为这个是根据个人每个家庭的情况不同啊，他有的需要有的不需要，如果是你需要也是可以享受5折的， 嗯， 啊，这是第四重。第五重呢就是你要这个前30位定的话，就是我们呢最后做完要给你做一个空气质量检测的， 免费送一个空气质量检测、 啊、因为我觉得旧房翻新环保是最重要的啊，这个所以我们四八亏呢一直是把环保的这个宗旨呢要发挥给客户，要踏踏实实要把这事儿做实在了， 嗯， 啊，就是你选择我们四八亏呢实际某种意义上讲就让你选择了放心啊，选择了旧房翻新的标准。 对、啊、在这儿呢我们还要再跟大家说一下4006658848这个电话，在现在你去拨打这个电话马上就是可以获得我们乐享生活的专属的福利，价值100元的很适合你们家里面自己来使用的，不管是购物小推车、嗯、还是一个全套的工具箱， 对、 如果你说我之前已经领过小推车了哈、啊，那也可以再来一套工具箱、嗯、总之了要记住这个电话4006658848，同时刚才博总花了大篇幅来介绍的仅限本周六的一个周年庆的活动，我们四八快装也在这一年的时间当中成长了很多，给大家服务了很多，所以呢要大家来见证我们的成长，同时我们要承诺更多的客户，我们就有刚才说的五重礼，我知道大家也记不住啊，没有关系，4006658848直接打电话预约一下周六到店的活动，去听一下比较一下之后就可以问一下说，哎，周四的时候你们说那五重啊又翻番又对折啊，这怎么回事儿？到底能节约多少钱啊？没有关系，去现场或者直接打电话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很耐心的来给您解释一下，4006658848。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跟四八快装的博献礼博总，还有我们一位很真实的用户李叔叔一起来聊一聊旧房翻新的话题，想要了解我们刚才说的本周六的一个活动以及获得价值100元的礼品啊，这个是我们乐享生活直播时段专属的一个福利，记得了要拨打4006658848这个电话，当然如果您家有旧房翻新的这样一个需求，你说我也想去了解一下， 嗯， 我们周六可以先去， 对， 因为这个定金是可以退的， 对对对， 嗯， 这个实际最主要是我们为什么有好多业主说我就打个电话你直接给我量房报价不就完了吗， 嗯， 所以我们给很多业主说，如果说你真的翻房子，你一定要负责任的对待你自己这次翻房子，你不是说一个电话来几家公司比比价，我觉得这样的话对你自己真的是不负责任，因为旧房翻新首先我们说的一定是环保是第一位的，你如果说是让各家公司去你家给你量房，那你最终你公司不了解，你只有比价， 嗯， 那整个装修这个市场实际你花的2-3万翻新也能翻，3万-5万也能翻，10万-20万也能翻，所以说它这个翻出来的标准就不一样了， 啊，如果说你就刚考虑钱，那我这个觉得你真的有要认真的考虑一下。 预算也是大家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这个问题要问一下李叔叔啊。李叔叔，您家大概是多大的面积？然后翻了用了多长时间？花了多少钱？ 我那个房子是两居室， 嗯， 65平米，花了3万多块钱，3万2吧。 哎，很具体了啊，3万2，65平米，用了多长时间呢？ 用了。当时他说的是，8天， 嗯， 啊，8天，基本上也就是8天就完了，而且质量非常好，都是按合同规定的那个，时间啊，或者是工期啊，那么做的， 嗯， 啊，是这样。 您在决定选择48快装给您来翻这新房子之前，有没有去也像博总刚才说的啊，我得去比一比啊，现在我大概准备花多少钱来翻啊，然后呢花多长时间，麻不麻烦，您当时是怎么决定就让48来给您翻的？ 当时啊，我们就是看了晚报， 嗯， 晚报上登了一个48快装，当时我老伴儿就说，哎，这挺好，因为他第一， 哎， 不用搬家， 嗯， 不用搬家，而且这个当时还有那么样一个活动，就是说，你没地方住了，人家还前几名提供免费的这个酒店。 住酒店，当时李叔叔选的时候是可以给提供免费住酒店 的。样板间的时候 啊，对， 嗯， 酒店住宿，所以当时这挺好，标准间还挺好，非常不错，离这也很近， 嗯， 也很方便。当然咱们这个48快装，从博总来讲一直到监理啊、工长啊、项目的这个负责人呢，都是很负责任的， 嗯， 从早到晚，从始至终都是很好的。而且这个因为我们装的是去年的8月份装的，后来有一些小的毛病，人家主动就来回访， 嗯， 主动的就来回访，就说有什么问题，人家马上就给处理掉，非常好 啊， 我觉得特别满意。 去年8月份， 对， 这眼瞅着就快一年了， 快一年了，快一年了， 很满意， 特别满意， 对， 我老伴儿也特别满意， 嗯， 因为我老伴儿也身体不太好，都快70了， 嗯， 特别满意。我们搬家上哪儿搬呢？就发愁这个，好多年就想这个怎么去这个有这种。挺好的，人家工人师傅来了以后帮助你码呀，是剁呀，完了扇呢，特别的好啊，包括拆除的时候也是特别的好，从第一天开始，从量房子开始，一直到整个施工过程真是特别好， 嗯 啊，一直到最后这个墙面啊做的真是特别好， 特别细心耐心， 谁看了谁都说哎呀真好，我们而且我们做的是硅藻泥的墙面，哎，这非常好，它是确实环保， 空气很清新， 没有味儿，一直到最后啊，给做了2次这个空气检测， 嗯， 都是很专业的，都是学这个专业的， 嗯， 小伙子，特别耐心，啊，做了2次，那不，我有一看，那都是在这个环保规定的指标之内， 嗯， 2次都是这样。所以特别满意， 对 啊，地面也做得满意， 嗯， 墙面也做得满意，还又换了新的门。我们那儿因为房屋大修啊，大修拆得乱七八糟的， 嗯， 哎呀，最后他们弄完了以后特别好，这门也弄得好， 嗯， 都弄得特别好。最后人家还赠送一个保洁。哎呀，给擦的那玻璃特别亮，真好，新 真的是住进了新家。 这新的跟新的一样， 嗯， 哎，这真好。说实话，真是一直就说好。因为那工长啊，也是早来晚走啊，这是特别的认真负责啊。那监理还有包括那个项目那个负责人吧，也特别特别认真啊，态度也好。人家说到就做到。 嗯， 没有一点虚假，这真是我们体会。我也关注着这48快装，是吧？微信里边，哎呀，那朋友，我看净是送锦旗的，当然我们是 毫不犹豫的我们就送了进去。 对，今天专门跟阿姨一块儿， 特别满意。 对 啊，真是挺满意的。因为什么？我不用搬家了。那些东西你像我们这个年龄都有好多的破烂烂七八糟的 东西，特别多， 甚至于人家都帮我们去装，从这个屋挪那个屋，那个屋挪那个屋，从这个厨房挪到大屋子大屋小屋门厅，反正来回挪那些东西。哎呀，人真是不厌其烦。人说我们这有的时候有的地方特别小的，两个人抬着，比如做地面的时候，当然我们那就倒没那样，他说我们两人抬着我们要把这地面做，你想多么辛苦啊！说实话，真是不错。 哎、 啊， 今天我也要特别跟大家说，我们博总邀请李叔叔来，哎，现场跟我们说一下自己当时是怎么装的呀？是不是满意？我们阿姨还陪着，说一定要去， 对， 是吧？去啊，跟我们这个电台的听众好好说一说， 对对对， 特别好。哎，我特别好奇，您家现在是不是也成了小区里的样板间了？好多是不 是 好多邻居来看？ 应该是、嗯、他们找别的公司装完了以后，都有点觉得。哎呦，你们这好，不用搬家呀，他们得去租房或者是怎么着，那我们这就没有这问题啊。 对，而且那个如果 而且时间就在时间规定时间之内， 八天 就完了。 嗯， 啊，八天稍微多那么一天两天，但是那都是属于收尾的，那有的是因为，材料啊供应，就是说耽误那么一天大概。 嗯， 基本人挺好。人说住八天，完了因为材料，人家又让我们住了两天。 嗯、 说实话，博总这人很好， 很太实在了啊！就是我们又有点收尾工作，也不行，不能让您住进去， 对对对， 我们还得让您住酒店。 对对对，就是这意思， 嗯， 挺好，真好。 哎、 啊， 其实你看，刚才李叔叔也说了，同样的小区里边肯定也都 有 他们很羡慕 差不多的叔叔阿姨， 他的一些个朋友、 嗯、 还有我的同事来，哎呦，一看真好，小面确实做的真好。 嗯， 那一规矩，特别规矩，哎，规矩 成样板间了。 对，他那个找的那工、嗯、就是说他那工长啊，包括那些个师傅啊，都是很认真的，都是很有经验，而且是很负责任的那种。 嗯， 不是那种哈游击队什么的，哈那大街上拉一个就不是那个，真的、 哎、很专业。 啊、 这个是、这个是大家要考虑的。 啊、 我钱交出去了、嗯，是不是一个专业的队伍来给我干 这 个 活？从这个一开始的这个、量房完以后签合同这个那的，哪一道程序都是很认真负责的。 嗯， 哎、这真是不错。 哎、 嗯， 刚才还提到了一个售后服务啊， 售后服务也特别 好。微博上面也有朋友说， 啊、 哟，还有售后呢，这个特别细心。 啊，售后完了，人家主动打电话就告诉我，这那，说这儿有点，人马上就来给弄了。说灯那儿啊，这坏了，这给弄了。说是后来又装那个门禁打那洞，说给补上。这墙因为刷的挺好的，门那儿打一洞啊，装门禁、 嗯、 哎，人家给补上，补的特别好，特别满意，哎、 嗯、 特别满意、哎、 总之啊、哎、我看出来了，这李叔现在坐我对面啊，这个啊满意的心情啊、 哎、 就是言语难以表达了、 哎、我老伴更满意， 就是一万个满意、 哎、 啊，无数万个满意、 哎、对对 对，阿姨现在坐在我们导播间里边、 嗯、 喝着水啊，非常悠闲的听李叔叔在讲这一段、嗯、也特别满意 啊 频频点头，确实很满意、啊、而且呢刚才李叔叔描述的这个状态，我相信很多的老年朋友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啊、 家里边东西特别多，这些年积攒下来的一些宝贝，对吧？ 是 啊，就你说我怎么办呢？我搬家，我 扔了舍不得，确实有的也、 哎、住在外面，可能还得住个十天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时间。 嗯， 你去租个房子，让人整装一下，但这些东西、 嗯、 不搬家，不用把这些东西搬走， 嗯， 对大家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好处、嗯、 对对 啊 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要提示一下大家，400-665-8848这个电话，你就可以随时的跟我们四八快装来取得联系了。今天拨打400-665-8848，我们要送给大家价值100元的一个购物小推车，或者是一个居家的装修工具套装，可以任选一个，记住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另外呢，刚才大家听李叔叔这个特别满意，哇，特别想给自己家翻新，又不用搬家啊，就可以住在自己家里边。你看这6到8天的时间、 嗯、 因为我们是48小时承诺给大家，6个工作日、 嗯、对， 哎，这是我们的一个基础的承诺。如果出现了一些材料不能及时到货呀，或者您家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过啊，就是瓷砖啊什么这个比较复杂的一些工序的话、 嗯、 时间会稍微长一点。 就是咱们这个四八块呢，给我每个业主在签合同之前都会要明确工期的。 嗯， 如果我们给你明确的工期，如果我们没有完工，我们会给你有赔偿的。啊、因为这个难免有个别的啊，会

我们家老爷子可能早更了 啊，哥们儿，咱爸可不早了。 我装修他四九城的折腾，非选全包圆。 全包圆不错呀，我姐家、我哥家、我大姨家都全包圆装的， 从小就啥都得听他的。 名牌大学漂亮媳妇，听他的对了吗？ 好像也没错啊。 999一平米，实木家具、名牌电器、环保材料全包圆了。 400-606-8866，他给我一电话， 快打。全包圆，好多礼品都是限量的，早打早得早踏实。 400-606-8866，听老爷子的。 详见店内活动。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的乐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老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刚才跟我们48快装的博总，还有来自于西城区月坛北街20号楼的李世平李叔叔聊得太开心了，不小心呢有一段广告里面掺杂了我们的声音。我们有听众给我在微博上留言了，说快点快点，你们的聊天都被我们听见了。我说没关系啊，我在微博上留言给他，我说没关系，因为我们在节目上和节目下讨论的内容是一致的啊，不存在于说我要跟你们说一套啊，我们背后赶紧关了话筒再说另外一套，所以这点自信我们还是有的，但是刚才是我的小失误，不好意思。好了，那下半段呢，我们继续的跟两位嘉宾来聊一聊旧房翻新的话题。刚才在我们上半段留了一点点问题，是在微博上面大家提出来的，很关心这个保修的问题啊，环保的问题，我们都要请李叔叔来回答一下大家。作为来自于我们月坛北街20号楼的这个真实的李叔叔，这个用户，而且呢，今天叔叔还说了，特别想让阿姨也聊两句，但是呢，因为我们只能一个家庭啊，就做代表，不然的话，上半段、下半段，哎，怎么有不同的嘉宾来聊呀？我们就请叔叔做代表，也表达一下阿姨对48快装的这个满意之情，好不好？那同时呢，要提醒大家，400-665-8848这个电话一定要记住了，今天拨打这个电话可以获得我们乐享生活专属福利，由48快装为大家送出的价值100元的礼物啊！这个礼物是什么呢？您可以拨打电话现在来询问一下。同时呢，在本周六的时候，我们48快装要迎来周年庆的活动了。这个中间有很多啦，比如说我们2000元的定金翻番，直接变4000抵装修款，还有呢，我们这个拆除的部分的费用对折， 对， 墙皮处理对折， 对， 还送空气检测。 对 啊，还有什么来着？还有2重，没记住。 嗯， 一共5重嘛，对吧？ 对， 我刚才说了3重了啊，没记住的部分就400-665-8848。 签单有礼 了、好，哎，对对对，还有一份签单礼、是送那个健康枕。 对， 哎，这个也是很适合。 这也是这次活动 专属 特独家的啊，之前交定金也没有的。 好，我们的周年庆活动400-665-8848这个电话记住了没有呢？同时呢，在微博上面今天我也放了两张我们的装修前后对比图，那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不是李叔叔家的啊，这是很好奇，说李叔叔你们家这个厨房原来就这样吗？特别好奇啊，不是李叔叔家的，但是呢也是我们四八的真实的用户， 对，是我们的客户。因为拍这种照片，首先是装修前我们就同角度拍，装修完再拍才能有这种对比的效果。就是因为一开始啊，我们这种照片拍的不是很多，实际现在我们之后每一户开工我们都要求这样，开工前拍，开工后拍。这样的话这些案例呢将来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四八会堂的公众号，通过我们的这个网站都可以看到， 通过我的微博也可以发给大家 可以、啊、 看一看、对不对？大家呢如果想要去，比方说像李叔叔啊，他是我们这个当时的样板间的客户呀、然后也真的很想要大家看到这个，我们都有照片存档、大家到现场都是能看到的。 现场能，现场我们每一个翻新工我们都有，是我们做完就现在有个全景 VR 的技术嘛，我们也用到旧房翻新里，就是您家之前我给你整个全拍，到完了最后再给你全拍，这种感受你都能看到啊，就跟你到了真的家里头是一样的。 好，那这个呢也是要去现场，大家要比较一下啊。 对。 怎么去到现场？400-665-8848这个电话。本周六有活动，再说一次，本周六有很实惠的，之前都没有过的周年庆的活动。 对，这次呢，实际为什么有这个活动呢？所以就是想呢，只要咱们听众啊有旧房翻新需求的业主啊，我个人建议啊，你一定是要多跑几家装饰公司比较一下，这样的话你自己最后能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和选择。那我们四八会堂作为一家专业的旧房翻新的公司，在两年多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在逐步的完善旧房翻新的整个施工的工艺啊，材料的选择呀，整个这个流程的优化呀，这些东西我们也都在逐步的在完善。而且的话呢，如果您想翻房子，我觉得对您自己家庭负责任，你不要说光打个电话你就上门给我量房，这我真的是不介意。我建议你是一定是要亲自啊，周末抽半天的时间到你想选择的公司实地考察，这样的话你能了解到第一公司的实力，第二呢你可以看到材料，第三呢你还能了解到更多翻修房子当中的一些你个人原来没想到的一些点，他会告诉你，最后呢会给你根据你家里的实际情况给你出的预算，这样的话你拿着预算给家人商量，对吧？因为装修房子呢，尤其老房翻新，我们就发现老人想装儿女不乐意，那我就好多跟客户我说没事儿，只要家里有一个人不乐意你就先别装啊，因为咱们翻完房子目的是改善居室环境，让我们的心情更好啊，心情好我们身体自然就好了，你别整个因为翻个房子大家家里意见不统一闹点意见就不好了啊，所以说我觉得是老房子翻新，尤其老中老年人，你一定要选择好，选择适合你的公司啊。所以说四八会堂提出来的，我们是做旧房翻新当中的局部改装，也特别符合中老年客群的这种需求。还有整个就是一些出租房和这个学区房的业主的选择我们都会比较多， 翻新的需求。这一点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刚才我们在广告时段的时候，咱们仨在闲聊的时候其实也聊到了这个价格的问题。要跟大家说为什么在今年，你看也五月份马上就月底了， 完了 真的还是要建议大家赶紧定。 对， 我们什么时候开工这是另说了， 是， 但是为什么要定呢？你看啊，李叔叔是去年八月份装的，65平米32,000。 对， 而且李叔叔家是不仅是顶面的硅藻泥， 对，全屋硅藻泥， 墙面也是啊，这瞬间多出3倍的面积来了。 对， 但是也没加多少钱。但是博总摸着良心说，今年按照今年的整个装修市场的价格，肯定是涨，略有涨价，对不对？ 如果是按照今年的价格，李叔叔这个房子装出来，我怎么着也在5万上下了。这个确实， 因为它有加这个硅藻泥呀、什么的， 对 对, 对，多出来的， 因为它升级了嘛。原来我们的墙面都是刷漆，它全屋升级成硅藻泥了，而且的话，当时李叔叔参加我们的样板间的活动，所以他享受的优惠活动比较大。再者说，去年呢也是我们刚开始了，刚开业的，第二个月吧，所以说当时李叔叔八月份开始动工，但是他7月份就定了呀。 嗯， 哎，他是在我们应该是6月25号开业的时候定的我们的活动， 对对， 所以他是8月份开始装的，他这个事儿呢是。赶上我们开业的时候的活动优惠力度是最大的， 就像我们现在周年庆了，我们力度也还是比较大的。 对对，这次只有30个名啊， 嗯、 只有30户，也就是说，享受刚才我们说的这一堆优惠，也就只有30个。 嗯， 本身旧房翻新啊，就是个3-4万块钱的总工程量，也就这么个数。 嗯， 那你说我都已经给优惠将近快10%了。 嗯， 对吧？这个 拆除又半价呀， 哎，公司呢本身 墙皮又半价呀， 对对对，就是赶到这个时候呢，我们整个就是一周年，有好多观望的业主啊，有好多原来觉得不合适了，这一次你真的是可以定了， 嗯 啊，所以说整个这次呢就是30个名额的一个优惠， 对，而且有很多可能跟李叔叔包括阿姨他们之前有一样的问题， 嗯， 就是觉得麻烦，担心要搬家什么的，迟迟没有决定， 对， 赶紧现在决定，你看人家比你早翻一年，这又省了10000多块钱呢， 不止省钱，关键人家在环境里头 早一点住 享受了 房子，又早享受了一年的时间，对不对？到今年又住了一年了，多开心！好，我们微博上面有提问啊，是问到李叔叔的，我们再拨一遍电话，也提示大家，嗯，赶紧的抓紧时间定，因为确实一年又一年的，它这个物价呀，包括很多的材料的价格的上涨呀，不是说博总这边可以控制的， 嗯， 不是我们4-8块装修给你涨价，是整个装修市场都在涨价， 嗯， 啊。400-665-8848，赶紧的来参加一下我们本周六的周年庆的活动，仅限30户啊，才有刚才说的一系列的5重优惠。啊，说到这个硅藻泥，我们有朋友说李叔叔想问一下，你们家装完了以后是真的一点味儿都没有吗？特别怕有味道。 真的没有味儿， 嗯， 真没有味儿。 是马上住进去就没有味儿？ 没有味儿， 嗯 嗯。没有玩， 李叔叔家是集装集住的。 说的我想把我们家再刷一遍硅藻泥，行不行？这麻烦吗？ 可以啊， 特别想刷一个， 只要你乐意，什么都可以。 特别想刷一个， 嗯， 还有就是问一下博总，这个售后的保修时间是多 少？保修是一年， 要单花钱吗？ 不用，一年之内，我们干的活一年之内是全部都保。实际装修的活儿，一年之内的问题，如果说后边再没有，基本上也就没啥问题了。 嗯， 啊，这个因为装修这个，我们为什么保一年呢？因为难免啊，因为是手艺活儿，难免会有这种边边角角啊，有这种有个别问题的， 嗯，没有照顾到 的。哎，我们的客服呢，会后期跟我们的业主会联系啊，一个月之后会有一通电话。哎，您这家里情况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协调工程部给您去维修的，啊，需要给你整改的。哎，会给你有这么个回访， 嗯， 啊，在之后呢，就是说，你要是个人家里发现问题了，你可以随时打我们400-665-8848来报修就行了。 哦，这个一年之内我们都是免费保修的，哎， 嗯， 啊，只要是我给您装的， 对， 有任何的 问题，而且我们之后呢，就是您找我们装过这一次房的，后期我们没有给您干的活，你将来找我们做，我们也给你终身维护的，都没有问题的， 嗯， 这个。啊，就是我们做您这一单装修，咱可以交一生朋友啊， 嗯！ 家里有任何装修的问题，都可以找我们48块砖，没问题。 明白了，还有呢，因为刚才李叔也说了，您家是8天就装完了啊，然后后续呢可能延了2天，也是细小的处理的问题，所以有朋友说，这个装这么快，工人是住家里吗？住家里装吗？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早上他想知道早上从几点开始装，如果自己想睡个懒觉。啊，因为不搬家嘛，对不对？说我自己在家，我要想睡个懒觉，可以让师傅晚点来吗？如果我上班不在家，我能手机实时监控到吗？ 嗯， 哎，这个是很细致的问题了。 这个是这样啊，我们早晨正常的施工点是早晨8:30到中午12点，下午2点到晚上6点， 国家规定的时间， 哎，就不能扰民嘛。实际老房子翻新，咱家翻新，人家旁边还正常生活呢，这个我们是充分考虑到的啊。你估计睡懒觉就睡不了了啊。这个我觉得就辛苦几天， 也就8天嘛， 啊，对，啊， 对，6到8天，6到10天， 嗯， 你都是可以预期的。 是的， 也就是这一 工人呢不会住到业主家，那个不允许啊。就是我们整个工人在业主家施工，我们要提倡文明施工、礼貌施工、安全施工、整洁施工， 嗯， 啊，就是在业主家抽烟都不允许的，啊，连上洗手间都不能用业主家的这个洗手间来用的， 嗯， 啊，都有明确要求的，啊。 很专业，我们的规定都是很专业的，嗯，我知道他的担心就是说，因为刚才李叔也说了，我们是正好赶上了样板间的时候， 嗯， 家也不住在家里， 嗯， 啊，住在酒店里面， 嗯， 所以这装修进度怎么样啊， 嗯， 是不是有些人很担心说那白天我上班了， 对、 啊、他这八点到十二点的给我装的， 嗯， 我能不能？ 能啊，他要想监控，实际现在都我们现在有个直播啊，我们可以用那个掌门直播，随时他下载可以，他家里可以实时直播，只要他里有网就可以。 哦， 我们也可以装个360的这个直播那个头， 嗯， 你可以在手机上可以看到，只要你有这个需求是可以的， 实时可以看。另外呢、嗯，其实也没有大的问题，你这晚上不还回家住呢吗？ 对， 对不对？你晚上回家你就知道这一白天你装了哪些东西， 对， 进度怎么样？ 是的， 嗯，接下来我们也要跟李叔叔讨论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装修问题当中大家最担心的一个是拖工时啊、 嗯， 就是说完工不给我完工，另外一个是增项的问题。您当时装修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吗？找四八的时候， 没有，没，基本上没有。 嗯， 没有什么增项， 就是合同里边就签了三万二。 对 啊， 合同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当时就是这样、 嗯、 啊，没有。 签的工期时间，我们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跟您来解释的呢？为什么许诺了48小时六个工作日，最后给您装出来八天啊，或者是十天？ 人家这工程啊。工长啊和那个项目经理啊，人家都安排的比较周密， 嗯， 所以说都是穿插的。你比如说，装抹墙的时候，啊，那当时那是其他做不了。你比如说装门的时候，这边装门，那边装地板，就是反正互不干扰吧，尽量做到互不干扰。因为你要是都是。单独的项目去做，恐怕时间就 对 就保证不了。 因为旧房翻新 啊，我们工程部啊，现在整个公司所有的工人的工序都是交叉施工、流水线作业。 嗯， 哎，有能同时干的会同时几个项目同时干的，要不然这个时间是出不来的。所以说我对我们的工程部的要求，对我们每一个工种的要求都很要求很高的。实际我们每一个，你比如做硅藻泥，他专门就做硅藻泥；做吊顶，他专门就吊顶。门它专门就门，橱柜，也是分别都是单独的。油工就是油工，瓦工就是瓦工，哎，都是不是说一个人全活都干，不是这样。 嗯， 前后如果是正常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前后到家里干活的工人大概前后在，18个到20个左右的工人来。 嗯 嗯，他不是一波个工人干完的。 好，哎，就是我们依次的，比方说这一部分活儿， 对，你 不 要第一波进去是保护， 嗯， 拆除、修补，按照每道工序都是不一样的，嗯， 轮流来的， 哎，对，按照流程走的， 啊，当然也会有同步的，因为咱们时间快， 对， 它也有一些工序，像刚才李叔叔说的，哎，可能这边贴着瓷砖的、嗯，这边也得铺着地板， 对对对， 不然我们没有办法这么快的给大家完工， 嗯 嗯，好，关于保修、关于增项、关于这个费用的问题，我们都替大家问清楚了， 嗯， 之前李叔叔装的那个是我们多少钱的套餐，现在我们大概还有哪些套餐可以供大家选择？ 现在呢，如果是我们自己住啊，你就选择。我们的299块钱每平米这个套餐比较合适，这个套餐呢包括三大项内容，第一项全屋的顶面呢，我们是给大家用硅藻泥有吸附甲醛、释放负氧离子、调节室内湿度、净化空气的作用，所以说我们给大家选用硅藻泥，而硅藻泥产品的特点跟我们四八的宗旨特别相符，我们四八硅藻泥的宗旨就是为客户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看呢，四八硅藻是简单的做旧房翻新，但是我们给我们业主的产品的标准已经完全高出去装修的标准。我们是希望通过四八硅藻的服务，把我们每一位业主家里居室的环境和气息帮你改变掉， 嗯， 啊，顺便把你的家给你翻新了，啊，所以说，有不明白的业主就是说，哎呀，你家里都你这个好贵啊什么的，一定是产品的标准不一样，装修的。将来这个结果也不一样。那么第二项，全屋墙面给您刷漆或者贴壁纸啊，这个是你二选一的。壁纸我们用的是欧亚壁纸，漆呢我们用的是成阳水漆，漆呢我们是像咱们国家的人民大会堂翻新都是用这个漆，这个成阳漆我们用的是在京东商城都可以收到的1400块钱一桶的，它用的是耐磨水洗抗甲醛释放负氧离子这款漆啊，也是非常好的，价值市面上卖1400一桶的，它是产品标准比较高。 嗯， 第三块是厨艺的吊顶，铝扣板吊顶，就是厨房和洗手间吊顶。如果你家里房子超过5到5年以上，我个人建议你的顶面要换掉的。啊，我们用8D4的铝扣板吊顶，做完最后送你两个灯和一个5合1的分暖浴霸。以上我讲的这三大项，全屋的顶硅藻泥，全屋的墙要不刷漆，要不贴壁纸，厨艺的铝扣板吊顶。 啊，连工带料全包，按你的房板面积计费，60平米起坐，每平米299块，啊，是这么一个 房本的面积。 对， 嗯、 如果您的房子低于60平，那我们就要给您算两个价了，一是单算的价格和套餐价的价格算出来，比较一下，以价格低的为准啊，为计费标准。 嗯， 这是我们重点给大家推荐的一款套餐。除此之外呢，四八快通是一站式可以给你解决有所有旧房翻新需求的一家公司，也就是你找我们做旧房翻新，你绝对能做到省事儿、省时、省力。 嗯嗯、 啊，省钱这个事儿我不敢讲啊，因为这个 标准不一样。 对，标准不一样。如果是我常给业主说，我说你如果就图省钱想翻房子，我个人建议你别做了，你把那个钱还不如旅游玩了呢。因为你如果说环保不达标，甲醛持续排放10到15年，对你的身体健康没什么好处。 嗯， 啊，所以说四八快装，如果业主选择四八快装，我觉得你就选择了放心。这是我企业要想开遍全中国，我必须要替你把的一道关。 好， 说白了也是把的我企业的一条生命线。 说到这个硅藻泥啊，我们微博上面有朋友想问一下，刚才说的这个299套餐是指的顶面硅藻泥。他说，如果我也想像李叔叔家那样全屋硅藻泥， 那就单独要加一部分钱了 啊。这个我们也是提前签在合同里的。 对，都会提前。 你把你的要求说出来。 对， 哎，您的需求说到前面，公司会根据你增项和减项，我们会给你单独把价格核出来。 嗯， 最后都会要告诉你，包括工期、价格。我们公司呢不会给大家开了工之后再有额外一分钱收费。 嗯， 啊，咱的签完合同，这个合同就定死了，就那么多钱。 好，还有朋友说，那个换的那种水管是那个可以杀菌的那种吗？ 改水啊。 对，他说这是换水管吧，应该是这个意思。 这个它就是改水嘛， 嗯， 啊，水管改水改电是都可以的， 嗯， 啊，改明水改暗水都是可以的。我们都是用的，绝对是国家环保标准的啊，保证没问题。 哎，是不是你要求的那种杀菌的水管啊？我建议你也是拨打400-665-8848， 对， 我们可以直接去现场看一下。 是的， 啊，会有更就是这个细节部分的专业人员来给你解释一下。 对， 你想要哪种？ 我们水管的品牌是用的保利水管啊，它这个管材都是非常顶尖的管材，没有任何污染问题的。 嗯 啊，大家的话是一节目之外，你们可以就是白天都可以拨打400-665-8848给我们的咨询人员去咨询。您预定个名额到现场呢，我们会有专业的翻新顾问，根据你家里实际的情况，你个人的实际的想法，去你家量完房出一套适合你的翻新的方案。 嗯， 这个方案出来以后呢，你再给家人商量，你觉得做那你就做，不做了也无所谓，你一分钱也没花。 对，啊，而且这个定金啊，我们再说一遍，就是你周六，因为我们有一系列的周年庆的活动， 对， 这个包括定金翻番什么的， 嗯， 啊，最后您交了定金，你说，哎，我比完价以后，哎，我又不想做了，也没有问题， 没关系的， 随时都可以把这个定金再退给您， 这个， 啊。好，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够了，那如果还有更多的关于旧房翻新的问题，随时都可以拨打400-665-8848。上周有朋友说啊，怎么没有人接啊，占线啊，这之类的情况，如果有无法解决的问题，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找到我帮你解决。稍后播出的是好哥会说话，明天再见喽。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俄罗斯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少熬夜，俄罗斯呢位于欧洲板块，对于处在亚洲的中国球迷来说，难免又要熬夜看球了。不过近期官方发布的赛事安排却让不少球迷十分欣慰，看球基本都在零点之前，部分比赛会放在凌晨2点进行。世界杯好出行，世界杯期间俄罗斯将实行免签政策，据了解中国观众可凭借记载个人信息的实体或电子观众卡和门票，或者获取门票的证明免办签证入出境俄罗斯。世界杯易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还是非常的陌生，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